唔好同我講隻 game 有幾好玩 ，cosplay 幾多狗功，電影有幾深奧，藝康兩個字，虛偽謊言，真嘅嘢冇人理，假嘅先有人聽噶嘛，係咪咁話？逢星期三9:30至10:30，我係蠍子王，城寨見。 嗱，頭先休息之前咧，就講桂文海呢個叫做全港唔係全中國最具農民色彩嘅一個劇本創作小組， 係 所搞出嚟嘅一個銅鑼灣書店解謎嘅。 嗯， 咁就大家香港人，我諗信嗰個嘅話都奇怪嘅。我諗連嗰啲低 B condom 啊，港人港地都唔敢出嚟撐。 但係可能當中有人信咁樣唔出嚟講啫，但係我估真係有人信。 唔係，但係我諗吳亮星做咗一個好壞嘅 benchmark， 即係話佢講完之後咧，冇人敢出嚟公開撐噶啦，因為嗰、那個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個麻風效應， 衰係 係有個麻風效應，大家即係出嚟就變咗吳亮星啦嘛。 係 咁，連阿李波都話：喂，大佬，你話我使佢副家書有寫嘅， 係 呢個嫖妓論實在太大嘅侮辱啊！ 係。 即係連佢咁匆忙嘅寫家書都要無端端嚼多一腳阿吳亮星， 唔係啊，又或者係咧嗰啲公安或者嗰啲強力部門都覺得呢個 太過分， 一定係啦、啊， 因為個家書 第一個封信點係李波自己寫先得噶， 係 李波嘅部門 寫 信嚟嘅，個係執筆係李波可能係一個默書嚟嘅， 冇錯， 後邊嗰條友就喺度督住你，嗱、啊、你揸支筆啊， 連嗰條友都 記論， 係 寫實在寫。太過分了， 佢都頂唔順， 佢都頂唔順。佢話諗下，頂你外靈叮到我哋咁熟，已經執咗咁耐，呢條咁嘅粉腸，仲話人哋坐洗頭頂，外靈叮到，即係話好明顯就係公安部門覺得自己嘅執法權威受到衝擊啊！係係嘛？第一就等中央知道，以為外靈叮到仲有呢個淫業。 係 第二，因為東莞掃黃之後咧，廣東省全力反黃咧、 嗯， 就已經掃曬咁滯啦，東莞都。咁你而家居然仲有洗頭艇喎？ 係咯，仲咁大聲！ 我諗佢即係廣東省公安廳真係興到辣雞啊！我諗真係 香港嘅立法會度大聲讀出嚟喎。 係啊，話有洗頭艇呢件事，我諗佢都有排解話，而家都已經 係。係啊，即係佢都可能要向 所以就要我通過李波把口 係 出嚟幫自己。 幫自己。 所以就呢啲係編劇嘅問題，個個都想自己想講嘅嘢加。 同埋呢個係集體創作嘅問題。 Yes。個個都想自己嘅嘢加落去，咁跟住就《環球時報》就話：喂，加多一段就唔好炒作，如果唔係告佢哋。 係。 肯定啦，呢段 是 又唔會無厘頭一個李波點會講一段咁嘅嘢？ 係咯， 你一諗個 subject 邊一個利益出發，你就知道嗰個係一個 大家邊個為 係啦，邊一個人入嚟推嗰一段。 係啦， 其實我諗咁嘅，李波就先公安入嚟講，我講完一輪之後，跟住就到公安走咗，跟住就到宣傳部入嚟，係嘛？跟住宣傳部入嚟又再執住支筆嗱咁樣，跟住宣傳部話查咗呢個公安局嗰啲。跟住公安局翻嚟又再睇，睇完之後又再查咗呢個宣傳部嗰啲，結果就搞咁耐先有家書出嚟。即係呢啲又係本身又係冇協調咯。 係係係。 咁嗱，跟住另外一間匪夷所思嘅嘢講啊，呢個警察。 即係講完大陸嘅強力部門，講香港嘅強力部門。 香港嘅強力交嘅部門就係警察。警察自從佔領之後咧，其實個形象都唔係好好啦。咁咧就呢個秃鹰咧就本來咧就強力撐呢個強力部門啦、嗯，就係、是、話警察辦事點解要道歉啊咁樣。咁咧就自從秃鹰落台之後咧，呢、這個新上場嘅呢個盧偉國咧就低調咗好多。盧偉聰係啦、嗯，就低調咗好多。 嗯 咁就事實上亦都係因為做呢個保安部門出身，即、就、係、是、做呢個國家安全嘅， 即係卧底 feel， 係啦，呢 種呢種叫做劉鄧陳永仁咧， 係 阿劉建明嘅一種咁嘅形象嘅人咧，就始終好慎言啊， 係， 所以你見到佢唔多嘅， 嗯， 就算嗰次阿毛孟靜偷拍佢咧，你記唔記得喺呢個參觀 headquarter 嗰次咧，佢、哦、咪午宴嗰陣時咪攞個低炒咁嘅手機喺度影佢講嘢嘅， 係。 嗰段片裏面你睇到佢講嘢好謹慎， 嗯， 佢甚至可能隨時發現咗毛孟靜影緊佢添， 係， 咁所以咧就，但係咧，就下面啲僆就唔謹慎喎， 係， 咁你睇翻今日連續呢幾日嘅新聞咧，有陣時都真係、嗯、即係幾荒謬嘅。先咧就係、是、一個警察咧就係、是、破處事件啊，係、 哦， 就係、是、一名警察咧就係、是、咧就係、是、搭上咗佢個仔嘅13歲嘅一個女同學，係，咁然後咧就係、是、咧。破完處之後咧，仲要咧保留住呢個染血嘅紙巾喎。 唉，真係咧， 哇！真係簡直我諗， 唔係仲要係咧，好似咧鑑證科咁啊，揾個膠袋入起佢啊。 我諗係留為紀念咯。 係 咧，真係我諗一世人未做過啦。 嗰個袋可能就有個 Hong Kong Police 嗰個人。 我諗有嘅，我諗係。 又或者係嗰啲落證物咧， 係咯證物嗰啲袋咧就係， 又或者機樓嗰陣時候，大家揞曬電話啊、銀包啊出嚟啦， 即係或者就平時阿掃唔知掃完咩有咩公職開發佈會嘅時候排曬出嚟嗰啲 咧，二袋咁就係有個二貼膠紙一搣開就可以封口嗰啲，係 啦， 咁就確保佢唔會走味啊咁樣。咁即係簡直係變態，我話俾你聽呢個 係嘛？變態過日本嗰啲， 即係日本嗰啲最多都係呢個賣女仔底褲啫，中學生底褲啫，或者襪啫咁樣，係嘛？居然係收藏呢個染血嘅紙巾， 係 咁咧就呢、這個事主啊，係已經係有家室啦，個仔已經係13歲大啦， 係 係嘛？有三個仔女，咁然後咧就竟然咧就係咧同呢個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大佬你係警察，你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嚴重嘅刑事罪行嚟嘅，你係執法者嚟嘅，其實 知法犯 係啦。咁事發嗰陣時咧，就係、是、呢個庭上邊咧，佢就自己咪辯論自辯嘅，唔係自辯啊。佢喺庭上邊咧就透露咧，就係咧嗰個嘅警員啊，被告嘅妻子咧就係、是、當其時就係懷孕。咁嗱、 哦， 坦白講， okay. 如果你係懷孕，你有性需要，點解你唔坐洗頭艇咧？係 咯， 係啦。咁我相信好多警察都知道 都可以有 呢啲咁嘅路數。第一，呢、這個唔係藉口嚟，妻子懷孕同你之間去侵犯呢個未成年少女係兩者係冇關係添，根本係 係咯，唔可以做一個藉口啦。 係啊，唔可以做呢個藉口嘅。如果係咁嘅話，咁啊周街個老婆大到嗰啲男人唔可以周圍走去叫雞，同埋呢個合法地去強姦人， 係 咁戇居，我覺得係。 仲要係即係搞個仔嘅同學，你點樣同個仔交代啊？大 嗱呢個就係 啲仔點樣見人啊？第時又。 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呢啲嘢呢即係而家呢個時代呢呢啲所謂嘅不倫之戀又好性侵又好呢嗰、那個要保密嘅可能性係零嘅差唔多。個、 嗯、 原因亦都係同即係內地環球時報都唔明嘅就係、是、呢你呢啲咁樣嘅劇本呢係會不斷俾網民質疑。而網民質疑嘅論據係會好快傳送，包括好快發現咗佢底衫唔對唔連氣等等呢啲嘢。喺佢嗰邊段片出完之後，當日嗰兩個鐘啊，喺 Facebook 我哋已經睇到曬嘅啦。其實、你記唔記得上一次爆出嚟，保良局個副校長同個女學生之間嘅不倫之戀，亦都係嗰段咁嘅對話，俾人上載咗去呢個嘅高登論壇。 高登係 跟住起底，跟住連嗰個女仔所有自己上載過嘅相喺 Facebook 裏邊都俾人攞曬出嚟。包括佢哋喺酒店拍嘅相，亦都攞埋出嚟。咁你諗下，可想而知就係話，而家呢啲咁樣嘅即係搞僆妹、搞僆仔嘅行為咧，實際上即係你做都諗都唔好諗啊！根本上 係。仲要你係公職人員喎、啊，大佬，你真係諗都唔好諗。即係嗱，又或者係調翻轉咧，就係呢啲咧，就係完全同呢、這個即係網絡世界或者成個時代脱節嗰啲人，即係唔知道原來喂網絡世界或者點樣係咁勁嘅，以為咧仲可以胡作非為，諗住用自己嘅權威，撳住曬啲嘢咧就可以搞掂。可能就係咁樣咁嘅思維， 同埋我覺得另外就係呢、這個呢單嘢就審緊啦，而家就我估最終都釘得入嘅機會都好大。 喂，同埋佢係咩嘅喎？佢係有處心積慮嘅喎，約咗兩個月之後，仲要展開追求喎。譬如我13歲再送佢玩具、送花、送手錶、管接送咁樣嘅，即係唔係就咁樣一時之即係嚇。即係一時興起之下去老強嘅喎， 我肯定唔係啦。佢其實同埋攞個仔嚟過橋添嘛，佢就安排佢同個仔喺天水圍嘅單位裏面温習啊。 哇！ 你明唔明啊？即係用個仔嚟過埋橋添嘛，即係話可能嗰、那個仔嘅女朋友都唔出奇嚟嘅。其實係呢度冇透露啦，總之話個女同學啦， 係 係嘛？佢係通過個仔結識咗女同學之後，然後其實係兩而家都唔知係咪兩父子一齊去追求揾佢啊？其實係咪？起碼呢個就係、是、咧。呢、這個被告啦，呢、這個警員咧，就係、是、用緊一個追求一個女朋友嘅方式，係嚟去氹佢上床嘅，其實係嘛？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嗱，呢、這個未必牽涉強姦，但係呢個叫非法性交。係 啊，話衰十一咯，一定係 衰十一， 因為你未成年，未夠十 未成年少女發生呢個性行為，係嘛？咁嗱，你諗下佢嗰種嘅重口味道、就是，就係即係將個血跡保留呢樣嘢，我估啊。亦都係超越咗一個所謂強姦啊或者咩嘢，而我覺得佢係要即係一種好變態嘅一種情慾關係嚟嘅，係咪？ 即係有種癖好嘅， 係一種癖好，甚至係咧，即係做即係搞完呢啲嘅所謂嘅未成年少女之後咧，有一種滿足感啊， 係 又或者處女之後嘅滿足感， 征服咗一個 trophy 嚟嘅嗰個 係，係啊，嗰、那個即係呢個即係跑完全馬嗰個獎杯嚟嘅，係。咁另外咧就係咧。今日《蘋果日報》爆出另外一單警察集體懷疑啊，集體造假嘅醜聞，就係、是、咧，你記唔記得之前就係、是、呢個國力大學事件， 就係、是、咧踢出嚟咧，就係、是、呢個鄭琴淵民建聯嘅區議員，同埋好多建制派嘅人都係通過一間叫做香港嘅中介機構， 叫做國力書院， 去幫襯呢個菲律賓嘅呢個 泰力國立大學， 然後咧就攞到學位。咁、而呢間大學之所以能夠即係喺個市場裏面咧，大家幫襯佢就係因為佢可以幫你咧提早入學嘅。其實你今日報名，聽日攞到個資格都好啦，佢就幫你 day back 翻。 係， 譬如一個學士學位要讀四年嘅。佢就可以 day back 翻咧，你就係2011年入學， 係 咁咧就從而令到你咧就冇人去懷疑你呢個係買翻嚟資歷， 係 好啦，而家就再爆出嚟咧就係、是、咧，因為喺上一次嘅報道裏面已經講過啦，就係咧呢個國立泰力國立大學咧係有開犯罪學嘅課程，而有好多紀律部隊嘅人有進修， 係 咁而家咧就明有埋個名單添啦，今次就17個警員透過國力報讀 TSU 嘅刑事司法法理學士課程， 嗯， 咁咧就係、是、獲推前入學日期兩至四個月不等， 去到2012年底喎，其實幾年喎又係， 係啦，即係話佢就原定上年十月畢業嘅咧，佢就可以再褪前啲， 係 咁樣，所以變咗咧就係咧，而家咧就唔牽涉到係純粹係假學歷嘅問題啦，因為嗱。我唔知道第一呢、這個咁樣嘅刑事司法嘅學位課程對佢哋升遷晉升有冇幫助？ 哦，肯定有 啦。如果有嘅話，就肯定係做假學歷，係買一個假學歷翻。 係啦，你 day back 就本身其實係一個即係偽造。 做假啦，呢個已經係做假啦，其實呢樣嘢係仲要你又係知法犯法嘅喎，呢個係係 啊， 係嘛？你係紀律部隊嚟嘅喎。係 喎。 咁嗱，亦都當時你記唔記得雨傘運動嗰陣時咧？佢哋話即係好多嘅有啲散兵啊，嗰啲佔領運動嘅大學生都話，其實點解卜得咁兇狠呢，就係、是、因為嗰啲係偽進嘅，好多喺前線執法嗰啲警員係冇大學學歷嘅。咁而家發覺哦，原來有嘅， 原來有捷徑， 都係有個捷徑喺度嘅，就係咩呢，就係、是、呢、這個通過呢個國力啊，然後咧就去呢個菲律賓嘅國立大學泰力國立大學嗰度，就攞咗呢個。Day back 嘅學位 係啦，咁佢就可以大大聲咁，唔好再話我係俊仔啦。 係啦，咁樣啊，你周你好叻啊，我夠係國立大學啦，咁 我都係大學生 嘅。係啦，你唔好再話我哋速龍部都係偽俊仔啦。係啦，好啦，但係結果而家就俾人抽頭算帳啦。 係， 咁跟住咧就仲有喎，佢哋咧原來就可以攞住呢個咁樣嘅資歷咧，就再從去申請翻呢一個叫在職進修嘅。reimbursement 嗰個嘅課程嘅費用， 仲有津貼添。 係啦，即係話，如果佢買翻嚟嘅學位，仲可以問政府去資助佢買學位喎。嗱，呢個即係荒謬之中嘅荒謬嚟嘅喎。咁就記者打電話去問，佢就粗口回應， 勁啊！ 係啦，嗱，咁我哋都費事即係再重複啦。你話拉我啊，你都戇乜嘅咁樣黐乜線嘅，報警拉我啦咁 X 你老母咁樣咁啊收線啦咁。咁嗱，而家究竟警察查唔查咧？如果警員出現集體嘅造假， 係 同埋欺騙，去偽造文書、串謀行騙， 係 而係取得學歷，而係甚至因為咁樣而晉升嘅話， 嗯， 究竟警察係咪出現系統上嘅呢個飛鳥啊？ 係 呢個先係問題啊！喺佢哋嘅人力資源嘅控制裏邊啊，即係嗰個管理裏邊，係咪出現呢個 systematic 嘅飛鳥啊？就係話裏邊有啲人根本就係呢個國力嘅中介人。而家嘅報道就係咁樣，呢個姓李嘅，其實就係代理咗呢個國力，然後去紀律部隊裏面揾生意。 係， 咁然後咧，會唔會有人打龍通呢？因為佢警隊裏面出嚟噶嘛， 係， 係咪？就大家明知 嘅 係啦，明知佢係一個文憑機工廠嚟㗎啦， 係， 但係都確認，都承認佢嘅資歷， 嗯， 咁從而咧。就可以咧，大家都得到利益。 仲要話，即係你呢個報讀呢、這個嗰啲費用咧，係可以申請翻津貼，攞翻政府 嘅補助。如果我係咁，我係民建聯鄭琴淵，我就真係扯火啊！我真金白銀， 我真係啊！鄭琴啊，大佬， 唔係咯？如果我係黐筋，我係郭佩凡，我唔頂，大佬，係乜？我真金白銀銀嘅喎，咩巴基斯坦嗰間唔知乜鬼嘢？啊，Greenwich 好似啊。University of Greenwich 啊， 哦，即係格林威治， 中樹根，格林威治頭嗰只，係嘛？我估係中樹根啊，真金白銀出嚟啊，都我諗十幾皮啊！如果搞到佢博士嘅話， 嗱咁咧，我又可以即係角色扮演扮下呢、這個你話 PPRB 啊好，或者係呢個盧偉聰嗰個講法就點樣咧？就話呢17個案咧 都係個別事件。 咁如果咧有即係咧警方咧會即係重視呢個事件啦，亦都會嚴正執法嘅。不過如果有人投訴嘅時候咧，就請先去呢個警察投訴科， 係啦， 投訴咗之後先至咩？如果呢個係一個即係需要申報嘅一個調查咧，就會去埋監警會嘅。 咁就我哋一切咧都會按呢個既有嘅程序去做，所以咧係會不偏不倚。警方對於任何嘅執法嘅即係犯法嘅行為咧，亦都會係嚴正執法，係會果斷執法，係唔會包庇屬下嘅。 哦，咁嗰個就我諗印好曬噶啦， 係 填滿事件落去嘅啫， 冇錯。 係咪對於傳媒查詢嘅中間空咗嘅， 係 叫做警員 乜事件？ 警員學歷事件， 係 咁警員學歷嗰幾個字空咗嘅， 係 咁下次係咩咧？就叫警員與未成年少女性交事件， 係 咁又得。跟住就係呢個警員呢個欠債， 嗯， 同埋呢個集體欠債事件，或者警員勾結黑幫事件， 係啦， 咁後面嗰橛係一樣， 冇錯，係啦，都係嗰啲嘢， 都係嗰啲嘢嚟嘅。實際上就唔搭咯，其實 係啦，唉，所以咧，即係警察，即係好即係好諷刺嘅，即係佢走去讀一啲嘅叫做 criminal justice 啊，即係刑事嘅司法理學士呢啲咁，但係佢哋就正正咧就係做緊一啲刑事嘅啊虛偽造文件啊一啲咁樣嘅嘢。 同埋警察，我自己覺得係啦，都係呢下先荒謬喎。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一個坦白講啦，議員已經係衰噶啦。 嗯， 作為公職人員，人哋對你嘅道德要求係作為一個模範嘅榜樣。你唔可以就好似梁振英咁嘅邏輯，我都係普通人，我有言論自由。 係 冇嘅，其實你係公職人員，因為你係有權力，同埋你承擔嘅責任係比人多。亦都因為你有權力。警察啊，特別係 警察，直情係 啦。係啊，你揸住啲槍喺身， 可以用武力添。 你用武力合法殺人嘅，咁你諗下，如果你班友都係集體造假攞假學歷嘅，或者係去 day back 翻嗰個入學時間嘅， 係 起碼幾恐怖啊！即係話你哋呢班人嗰種操守會唔會變成就係你執法嗰陣時去砌人生豬肉咧？ 係， 同埋喂大佬，大家都有呢個咁嘅擔心喺度，點解要？即係 wait 一定 wait 就係咁嘅意思㗎嘛。 同埋如果當你係發展到係一個系統性一個咁大規模集體咁樣去做嘅時候，即係話裏面嗰個道德嘅水平呢已經係墮落到不堪㗎啦。即係已經係覺得喂做呢啲嘢就梗㗎啦，即係最緊要係。 哇，難怪上海仔都唔驚佢啦。 係啦、啊。 係咪特登搞個大壇喪禮出嚟露啤住呢個反黑警司咁樣啦。 喂你哋好巴閉咩你哋咪。 係咁樣。嗱乜你話我牛底開唔成記者會，咁你哋又點啊？ 係咯，係 咯，你哋咪係造假又係。 隨時我估啊，黑社會裏面啊，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佢哋自己嗰種內部嘅要求或者操守嘅要求，可能仲嚴過警察添啊！隨時。 我諗嗱，坦白講，如果你黑社會集職嘅話，你冇咁上下功勞攞出嚟，淨係靠學歷，你攞個咩菲律賓泰勒國立大學話俾人聽，我讀呢個會計。就做到個社團裏面嘅師爺， 係 揸手，我諗冇可能啩， 冇可能係啦， 係嘛？或者你話喂，大佬，我呢個叫做國際泰拳協會認證嘅呢個咁樣嘅泰拳教練資格係假嘅，你做到雙方唔滾，我諗好大鑊啩。 又或者你揾，又或者你揾支警棍或者揾碌棍將佢剝嘅手毛寸鐵嘅，你冇都冇得扎啦，黑社會裏邊。 梗係唔會啦，大佬你打嘅都打大佬先得扎啦，其實係。 喂，所以咧真係衰到連呢個黑社會都不如喎，呢個警察。 肯定係咯，我覺得嗱，黑社會好簡單喎，黑社會嗰個升遷啊，人力資源管理咧，就要 empirical data 為主 嘅，冇錯， 就係你劈咗幾多個人， 同埋 有冇幫社團去坐過監。是兩樣嘢嘅，聽我講。 同埋有一個結果嘅，好客觀嘅結果喺度。 目標為本啊，呢、這個這個真係好過 TSA 添喎。即係目標為本嘅評估。 係 即係話實際上，你譬如幫我哋睇住尖東呢兩條街，你俾幾多錢啊？公 冇錯， 你上繳幾多？ 係 一係就睇數， 係 一係咩咧？就睇力。 係 你咪為個社團出過幾多力？ 本來條街唔係我哋嘅， 你幫我打翻嚟， 係啦， 咪交俾你睇咯。 係 係嘛？但係唔係啊嘛？喂，大佬，你偽造學歷唔通即係咁啊？明明呢個銅鑼灣嗰幾條街係人哋嘅社團，你就假嘅話俾人聽，係我睇嘅咁啊？係嘛？大佬，我諗命都冇啊！真係 係， 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一個集體墮落。 嗯， 當然你話之前同呢個十三歲嘅同學。个自己个仔 个仔嘅同学系啊， 去发生呢个性行为，仲要保存呢个血染纸巾咧，系一个个别事件的而且确 系 个别事件。但你话警员集体去帮衬呢个国立泰力大学咧， 嗯， 呢、這个就唔系一个个别事件嚟 嘅。但系你即系图色嘢咧，其实喺警方近年都好多呢啲事件发生。 你记唔记得再之前就喺 police headquarters 喺警署总部系啦， 警署总部嘅厕所里边去非礼嗰个女医生。 系啊，你要装人哋个下体喎、啊，大佬。 唔系啊，系拉咗佢入去。 系啊，喺个厕所 度摸喺度， 系啊， 喺度非礼佢喺度。 喂，唔少嘅咁雨傘運動期間嗰啲又話，即係喺海富嗰度係話捉你翻去強姦啦咁啲。喂，佢哋嗰種 mentality 係咁 嘅喎。喺旺角警署試過啦， 係啊， 喺旺角警署發生過強姦案啦，亦、都發生過偷嗰啲嘅 即係人哋擺低嗰啲錢啊，喺我警署裏邊，即係嗰啲嘅裝所謂沒收咗嘅錢啊，亦都係俾警員去盜竊嘅。 係， 所以我就話加花咁多年，由呢個曾蔭培上台，1990年代中開始警隊管理改革。 嗯， 但係大家諗翻轉頭，警隊管理改革做咗幾樣嘢。第一就將所有嘅爛仔尾搣甩佢。 嗯， 嗰啲所謂報案中心咧。就搞到好似酒店大 堂， 如果大家去報案去過北角警署，你就知噶啦。 嗯， 即係社運人士經常都喺嗰度出現噶啦。係，咁咧就北角警署嘅報案大堂咧，搞到好似呢個酒店咁樣。 嗯， 跟住咧就換咗一啲年青嘅好樣嘅坐喺嗰個分 desk 嗰度。 係， 以前就喺老差骨，升極都冇一升嗰啲，一條柴嗰啲。 係啊，西口西面 嗰啲。係啦，嗰啲西口西面就逢春嚟報案叫你走嗰啲。 係， 好啦，而家就換咗另外一班，咁然後咧就整埋呢個電腦化。 嗯。 係嘛？好早期我試過呢、這個去報案落口供嗰陣時咧，佢哋咧直情係咧問埋你個字點打嘅，係好辛苦嘅。我哋報案都好辛苦。除咗嗱，以前咧用手落口手寫落口供嗰陣時，成日寫錯字， 同埋 唔識寫嗰個字。 係係。 跟住佢調翻轉問你㗎，劉生呢個字點寫啊？係嘛？政府合署個署字係咪呢個署啊？就係咁嘅，咁然後跟住咧就開始電腦化，就喺度篤篤篤篤篤咧，係仲慢到用手寫嘅十倍。 肯定 咧，係嗰啲報案嘅人士嘅容忍度都好高嘅。 係， 好啦，跟住咧就電腦化之後，跟住就警隊改革之後咧，就開始提拔一啲咩咧，似模似樣噶啦，就係話喺咩國際刑警啊， 嗯， 國際刑警譬如做呢個緝毒啦， 嗯， 嗱 ，Cody 即係呢個曾蔭培都係啦。就係喺呢個即係國際刑警合作裏邊，通常都係同反毒有關。咁就又或者去過 Scotland Yard 啦，蘇格蘭場受訓嗰啲啦，盧偉國都好，盧偉聰好似去過蘇格蘭場好似。咁咧就出嚟識講英文甩甩聲啦，就唔再要嗰啲所謂嘅老差骨，四大探長嗰種 style 啦。咁就令到香港人咧就開始接受就叫好仔唔當差，然後就變成係一個即係大家都覺得係認可嘅一個職位職業。 甚至乎其實一系列嘅電影啊、電視啊、獵鷹嗰啲時代開始就係其實一路好似幫緊個警隊個形象洗底咁樣噶嘛。 嗱，本來 警察故事啊、 警察故事啦、啊，變咗公安故事啊咁樣啦，咁就李修賢啦、公僕啊等等啦，即係嗰啲不為市民常思所諒解嘅警察啦、孤獨嘅呢個老差骨啦。咁當然直至無間道之後就變啦，開始就變成劉建明督察呢類，即係外表好現代化、好有型、英文甩甩聲，不過 係古惑仔嚟，仆街嚟嘅。 係啦，咁而家真係呢個證明林建岳投資到嘅真係有先見之明，我覺得 係 係嘛，即係咁早你諗下沙士呢套戲2003年係嘛，嗰陣時已經睇得穿將來嘅警察，無論佢嘅寫字樓全海景， 嗯， 哇，透明 partition 啊，大佬出出入入，即係完全你想象唔，梗係一個即係好似 New York 啊、去 London 啊呢類咁嘅 police headquarter， 係 而唔係香港嚟嘅嗰度係，咁嘅國際城市嘅警察，哦原來係撲街嚟嘅， 係 咁而家終於大家即係睇到啦，林建岳就真係即係，如果我係黃安，我都要篤埋佢出嚟， 係。同埋即係嗰種警隊原來係被滲透咧，無間道就係警隊 被黑社會滲透埋啊！ 即係原來被滲透呢個事實咧，佢當時已經揚咗出嚟啦。 我覺得幾樣嘢滲透緊嘅，我覺得第一就俾日本 AV 滲透，呢個好明顯嘅啦。 我滲透每一個嘅腦袋 添。係啦，要唔係點會走去收藏呢啲咁嘅染血嘅紙巾呢啲咁嘅嘢？第二就係咩咧？就係俾呢啲嘅建制派嘅假學歷滲透。係，但係連佢哋都走去呢個攞假學歷。 係， 咁甚至我覺得呢種對假學歷嘅追求啊， 嗯。 嗱，我覺得同真係同97年之前係唔同。 嗯， 97年之前咧，你走去人哋上邊個英國佬嗰個警司一睇，負責 management 嗰個警司一睇，頂你咩？菲律賓？ 菲律賓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 Catholic 大學係嘛？唔係塔力啊，叫做 塔力。 塔力 State University TSU 呢只隔離 TSU 啊，唔係嗰個係 TSU 清華係啊， 係 TSU What the F？ 系啦 ，TSU 就即刻劈翻俾你啦，系嘛？正路進修系咩咧？嗰陣時一系就 真系 Scotland Yard 啦，或者 外國英國嘅大學。第二本地嘅咧就係嗰啲港大開嘅 criminology 犯罪學，或者再之後成大開嘅 criminology 犯罪學。即係話呢班人係連本地嘅大學都冇能力攞到嗰個資格。 嗯， 嗱，你可以讀 part time。係嘛？如果你要讀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可以香港大學。係嘛？有幾個政府嘅港英前高官都係喺個 MPA 課程裏面。係嘛？我見到係有一啲高級嘅警隊嘅人喺嗰度進修。 嗯嗯。 事實上係有。係。但係 同時如果大量存在一啲警察嘅中層係喺呢個 Talix DU 嘅話，就好有問題。你話我白鴿眼有乜都好，呢啲嘢係唔會喺英國佬時代發生嘅，其實。 係。 呢啲做假學歷，你諗下喺內地多到不得了。 喂，同埋你如果要讀即係執法相關嘅嘢，有乜理由去菲律賓啊？大家見過菲律賓人質事件，啲警員菲律賓警察 做嘢。唔係你聽到你都荒謬啦！讀犯罪學去菲律賓，想犯罪去菲律賓就有啫，係咪？讀犯罪學去菲律賓，等於讀民主翻北京大學啊！嗱，即係呢啲個，你一聽我已經係違反常識啦。其實呢樣嘢， 係 咯，係嘛？你話等於去泰國讀反毒，係嘛？即係你點可能去讀呢啲咁嘅嘢？去菲律賓去讀呢個犯罪學咧，真係奇怪。我覺得第二，菲律賓嘅司法一路為人詬病， 係咯。 之前試過呢個旅行團領隊喺菲律賓被扣留，起訴呢個話佢混毒呢個歐咩歐永祥定唔知咩 啊？ 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啊？ 唔記得啦。 謝偉俊定啲咩走去幫我哋做嗰陣時。是嗎？即係嗰啲文件可以唔見咗，臨上庭之前可以搞到亂晒龍，係咪？呢個就係菲律賓嘅司法制度。居然有17名警員係透過國力去報讀 TSU 嘅刑事司法理學士課程，喺今日香港警隊墮落到咁嘅地步，我相信大陸城管都不如啊！真係係嗎？ 係 喂，城管都起碼清華會開個特別嘅課程俾嗰啲高層去進修啦，係嗎？點可能大陸嘅城管去菲律賓受訓？ 國力大學， 喂，大家喺度吹話香港嘅警隊曾經冠絕呢個亞洲，事實上個形象上係 係 雨傘運動一次揭開底牌， 係啊， 原來打古惑仔同打市民係一樣，查案嘅手法、上庭嘅口供嘅質素、夾口供， 係 不停俾法官喺度鬧呢個警隊嘅集體形象危機，你可以話係政治問題。好啦，到今日呢個泰力國立大學事件，你話係咪政治問題咧？呢個根本就唔係，根本就係你裏邊 corrupt。 系 里边自己腐败嘅问题，呢、个 系同埋嗰个即系对于自己嗰个要求嘅水平系低到无伦，即系根本系 喂，曾几何时我话俾你听，如果你系一个 police officer， 佢进修里边有啲系警长，有啲系唔系散仔嚟嘅， 系啊， 你谂下，跟住你翻到去，如果你将嗰张咩 TSU Talix DU 嗰张咁嘅毕业证书箱喺度。个菲佣出出入入见到你，我谂佢真系笑爆你，笑爆佢个嘴啊！个菲佣可能系马尼拉国立大学毕业噶，你知唔知啊？系全菲律宾最好间大学。 跟住个菲佣同佢讲：咦，你都系同乡？ 系啊。跟住你仲要系即系等于一个做工人嘅喺广大毕业，然后个老细咧就系喺呢个叫做珠海学园嘅唔知咩呢、这个呢、这个暨南大学珠海校园嘅校区毕业。 系。 喂，大佬，咁你做工人嗰、那个喺广大毕业嗰、那个，佢会听你讲系嘛？佢背後笑到你面黃啦，係嘛？所以我就話咧，點解喺英治時代唔會出現呢啲咁嘅嘢咧？就係、是、因為英國佬對個學歷嗰個要求，人哋都好清楚呢個遊戲規則係點樣。佢會咩咧？我哋以前喺中文大學裏面社會係有犯罪學讀嘅。我喺社會係做助教嗰陣時咧，每一年都有警隊推薦入嚟 嘅。 嗰啲係兩粒一辦，就準備一出去就升三粒花，中警司噶啦。咁就會入嚟中文大學進修。雖然佢哋因為唔係即係讀書上去，咁但係咧，我哋嗰陣時啲同學咧，即係都好願意去幫佢哋考試，即係幫借功課俾佢抄，因為佢又會請我哋去，因為佢哋大人啊嘛，又有車又帶我哋去食嘢啊嘛，咁大家關係好好嘅， 有冇帶你去參觀警署 啊？冇，帶我哋去食嘢去玩就有，咁咧就，但係咧就每年咧都有一至兩個呢啲咧係能夠順利攞到學位，喺中大攞到社會系嘅，或者係讀犯罪學嘅，咁然後就翻返去警隊嘅，呢個就係以前嘅晉升嘅方法，係唔會就算係警隊要求都好啦，佢會要求社會係開一個叫做特別嘅課程，可能唔係學位課程，或者係要求廣大開一個特別嘅課程俾佢哋，由佢哋即係設計一個課程俾佢哋， 係認可嘅嘛，嗰啲 亦都係起碼經過香港大學本身係一個資歷嘅認可嘅一個課程，diploma 嘅課程。是不會而家用咁嘅方式去菲律賓泰力國立大學讀刑事司法，即係簡直係對香港人嘅侮辱，我覺得係，即係呢班警察本身係對香港人嘅侮辱嚟嘅。呢個唔係知法犯法咁簡單嘅問題，即係你話我白鴿眼都好，如果香港唔係一路向上，而家調翻轉一路向下，真係 係啊， 係嘛？你即係為咗一個咁嘅學歷去做假已經好好笑喎！ 而呢個咁嘅學歷原來喺個警隊嘅機制裏面係可以幫到 認可嘅，係啊， 升遷喎。 所以我就話呢個先係系統性嘅飛聊啊嘅問題嚟嘅，其實係 真係。 係咪你記得以前我哋考 A.O. 嘅個個都係唔係廣大畢業，初中大畢業都冇。 港大畢業仲一定唔收 first honor 添，一定要 second A。點解呢？就是 first honor 嗰啲係書呆子嚟嘅。 啊 ，OK， 係嘛 ？second A 嗰啲先至係又讀得又做得嘢嗰啲。係 係。 咁就係咁樣收法。 嗯。 收尾開始收中大啦，就係阿陳德霖嗰個年代。 啊。 陳德霖係中大嘅。就入去做 AO 啦。 係。 跟住就慢慢收成大啦。 嗯。 係嘛？都俾人串嘅，其實喺政府裏邊 係 都係睇唔起成大嗰啲嘅 AO 嘅。 係係係。 如果係港大畢業出嚟嗰啲，即係話香港有朝一日。我告訴你聽，個 AO 是來自 TSU 都有可能。 哦，會啊， 真的會 有機會啊。 就等於香港的牙醫曾幾何時很多都是菲律賓回來一樣。 嗯嗯， 因為當時沒有這個港大牙科學院的時候，大家就去菲律賓進修了。 嗯 啊，菲律賓是輸出教育，其實教育產業最成功的國家。 是喎，勁。 大家不要以為它只是輸出這個工人。 是 喎。是吧，陶傑成日笑他說容人國家，其實不是。其實是一個叫做教育亞洲的教育中心， 鄰近的最大教育， 鄰近的亞洲教育中心，包括我們香港 是 要墮落到去幫襯這個鄰近地區菲律賓的這個輸出教育 教育的工業， 教育工業 他真的厲害，一帶一路教育的一帶一路， 我肯定是啦，不然他烏茲別克那麼遠近近地是吧， 是， 還有我覺得隨時可以叫個菲律賓工人幫你做功課，是 喎， 是不是， 欸，這個課程我讀過 了，是的，如果喂講真的，菲律賓的教育國內啊，他們自己本身的國民的教育水平是高的，所以很多菲傭本身呢是真的國立大學畢業的， 嗯， 還要不是這個泰力，泰力這些叫二三流，他是馬尼拉的國立大學畢業，大佬不是只會識英文的，有些甚至是識這個西班牙文， 嗯， 所以你就不要，我想警察那些就回去就不要笑菲傭，我覺得如果你發覺你上司甚至你隔離的同僚呢都是他同學的話呢就大家不要笑的 事，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比起這個非法性交，我覺得是更加得人驚，其實， 嗯， 是吧， 是的，這個系統性的嘛，那個都扯過是有條鹹濕啫，但是這個系統性 這種腐爛其實像大陸一樣，就是他表面上是要 meritocracy， 嗯， 所謂體績效體職能，譬如在大學裏面做不做到教師啊等等，嗯，升職啊等等，結果就造就了什麼呢，他現在系統性地造假，大陸都是的， 是 譬如 publication， 嗯， 如果你要 tenure 呢，即是你要拿到終身教職呢，大陸都是要 publication， 嗯嗯嗯， 而很多時候呢他們的 publication 就變成一個生意， 是 我幫你寫論文， 做功課， 寫完論文之後都不重要，最重要的 part 是什麼呢，我幫你找到一個期刊登， 啊， 這下才難搞，是 是， 但是他們那些所謂的集團是有辦法做到什麼呢，自己生產一本學術期刊出 咁就喺 嗱，好簡單。如果你話要你讀 law 咁樣，你又要喺英國或者美國嘅即係呢個 law 嘅 journal 登咧，冇可能根本。你俾100万我都搞唔掂。不過我喺香港做一本叫做呢，這個 香港法律學刊咁樣。 譬如人哋冇嘅，根本你就作到個名似曾，叫做 Journal of Common Law， 嗯 咁樣。咁然後咧就一開始嗰陣時咧就揾幾個嗰啲大 master 法律界嘅大 master 就寫篇文嚟先。咁第一期係堅嘅， 係， 但係第二期開始就收錢啦， 係， 收錢咩呢，就係，是，我唔單止幫你寫論文， 嗯， 而我幫你登埋， 係， 仲要第三個服務咩呢，係要擺埋落去 Hong Kong U 嘅 Law Citation Index， 係， 乜嘢叫 Citation Index 咧？ 到嘅 係啦，就係，是，所有嘅學科 ，Social Science 有，Medical School 有 ，Law School 有，Humanities 都有， 嗯， 就係咧，每一個人上網，我要研究呢個題目叫做，假如叫做人權法咁樣。咁咧就可以揾到呢啲 journal 裏邊有邊一啲學者研究過人權法，就所謂嘅 impact 呢個影響因子啦， 係啦，係啦， 影響因子啦。咁咧擺埋落 citation index 之餘咧，如果你再加多50000咧，就擺埋落去美國圖書館系統，呢，這個緊要啦， 緊要啦， 因為 嘅學者 個講位書記就盲目嚟嘅， 係。 咁你話俾佢聽，唔係我呢篇論文或者我呢本著作係喺美國嘅。哈佛都可以找到的， 是， 你想 哈佛的圖書館， 是啦，以國民那種崇洋媚外的心態來說，他表面就說中國人，實際個個都不想做中國人的嘛，個 passport 是 嘛，那你想想你試下你說在暨南大學找到和在哈佛大學找到或者哈爾濱佛教大學同埋呢個真正的哈佛或者福建大學和真正的呢個佛萊堡大學去比較，咁啊，梗係鬼佬嗰啲好啲啦。咁所以咧，而家大陸係好大鑊嘅。 嗯， 盧寵茂嗰單嘢其實係只係冰山一角嚟，係喺刺針裏面造假， 係 已經係嗰個 pollution 啊，唔單止個污染輸出係呢個空氣污染嘅霧霾去到台灣同日本啊， 呢種學術造假嘅風氣嚟到香港，去到全世界其實。 哇！真係又係輸出，繼續輸出嘢啊！即係香，即係中國真係產能過剩，呢方面都產能過剩。 喂，唔係喎，嗱，佢調翻轉，佢覺得冇問題嘅喎，係咪？調翻轉就係呢個我哋中國國家嘅標準啊！你外人憑乜嘢嚟喺度指指點點啊？咁當然佢哋都明白，佢哋有啲奇罕，鬼重視你咩？第一，你用中文 publish； 第二，就算你用英文都好啦，嗰啲英文排版錯漏百出，做嘢乸西到不得了，係咪？啲英文字啊錯曬，鬼佬一睇就笑到爆嘴。咁所以咧，佢哋都唔想喺內地自己出， 嗯， 所以就喺外國出。嗱，外國人哋就唔做呢啲生意，咁就喺香港搞嘅嘢， 嗯， 大生意， 即係成為咗一個呢啲咁樣學術做假中心。 係啦，呢個就係所謂嘅教育產業啊！ 哇，勁啊！ 好過你撥60億俾呢個楊偉雄，我話俾你聽，真係噶。如果泰力、菲律賓都可以做到教育產業，如果香港真係要食呢條飯、食呢條水嘅話， 係咯， 大把機會啊！你淨係兜住大陸嗰啲，佢哋嗰啲。公務員啊，佢哋要進修嗰啲啊， 係咯，大把喎、啊，真係。 唔係咯，所以我就話點解香港咁多院校唔搞刑事司法課程，係佢居然俾國力立咗俾呢個 TSU 咧？呢個真係好奇怪，我覺得。係乜？你有成大，有理工，有咁多呢啲實用學科嘅學校喺度，咁、仲有 Open U， 係 再唔係俾 space 做又得？系咪？點解舐到去嗰度咧？真係 同埋又奇怪咯！即係學術評審局點解又會即係嚇會承認呢啲咁樣嘅？真係唔明啊！ 嗱，我覺得咁嘅呢啲，通常佢梗係有啲橋咧去過關嘅，等於你申請開食肆一樣，就係、是、啲消防顧問係啊，你俾十皮嘢，個消防顧問就幫你走勻一轉，就過曬佢一啲窿漏 啊！走流程啊，大叫 啦！呢啲就走流程係一個大生意嚟，監管越多就走流程嘅部門賺得越多。咁我覺得亦都係有呢啲咁樣嘅。嗯，點解佢要黐埋 HKMA 咧？係嘛？即係李國寶家族曾經影響好大㗎， 係 做過李國寶做過 HMA 嘅主席㗎， 係 嘛？捐好多錢嘅東亞， 嗯， 係嘛？點解呢個國力係同 HKMA 有關咧？而得到公開大學嘅承認可咧？呢啲全部都係有問題嘅。 哇！ 但係教育局係唔會查咯，話俾你聽，國力揭發到而家， 教育局佢點會查啊？ 係嘛？仲要警察呢單嘢會唔會查啦？警察呢單嘢會唔會主動查啦？係咪自己警隊裏面出現呢啲咁樣嘅賣學歷嘅事件， 等人投訴，即係警察投訴科，都係咁噶啦。 你先休息一陣先。